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咧有至少三个议题，一就系取消协助雇主储钱应付取消对冲嘅专项储蓄户口，呢度有两个取消啊，取消取消。第二个项目就系打假报案，第三个议题咧就系人才清单扩充吓。有关嗰、那个取消嗰、那个叫做专项储蓄户口系咩家伙嚟嘅咧？咁样啊，先讲个事源先啦吓。咁啊，行政长官咧就系月前咧就提出啦，话咧取消嗰个强积金嘅对冲安排。咁呢个大家知咩啦吓？咁就话2025年1月1日生效嘅。记得上届政府就曾经提出设立一个叫做专项储蓄户口，嚟帮啲雇主储钱支付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咁而家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日前就话咯，就会重新检视呢一个专项储蓄户口嘅功能嘅需要同埋相关嘅行政费，就话局方咧就需要实事求是咁定夺嘅方向。咁佢反问咧就话破欠基金能否替代好多嘅功能呢？言下之意咧，都系初步倾向取消呢个专项储蓄户口嘅计划噶啦。咁政府就话有揾个顾问嘅，咁啊顾问研究咧就显示咧呢个叫做专项储蓄户口嘅行政成本就好高，300,000个雇主户口一入一出咧都要获批，每年嘅处理费或者牵涉几亿嘅。恐怕咧就重蹈強積金被人批評嘅覆轍嚇，而相關嘅行政費亦都由僱主支付，僱主儲1%嘅僱員月入咧係咪足夠應付都成疑。若果製造一個系統出嚟咧，到後唔到費發揮唔到作用咧，有好多問題解決唔到，咁搞嚟做乜咧？咁樣無謂勉強咁。 喂，咁你其實最緊要。點解要有依個儲蓄户口？就驚啲僱主執笠嘅時候，點樣保障啲員工係即係可以攞翻佢哋嘅錢啦？咁樣咁，如果過往嘅做法咧，就係話喂，如果可能嗰個僱主都冇錢找數嘅喎，咁所以咧就最好就有一個專項儲蓄户口咧，就擺定喺度咁樣。 係啊，係啊， 咁啊，依家個問題就係、是、擺定喺度有兩個問題。一个咧就呢啲摆定喺度要处理呢啲储蓄户口个行政费好贵，咁呢个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哇！依家啲雇主可能自己都觉得特别依家疫情之后咧，就可能啲钱啊唔系几够啦，咁啲钱啊摆定喺个储蓄户口又唔喐噶，咁样以备不时之需，咁有冇呢个需要咧？咁 系个问题喺呢度啦。嗱，先讲下嗰个原来计划中嘅专项储蓄户口系咩个家伙啦吓。咁一如头先讲啦，就系协助雇主咧预先储钱嚟应付取消对冲之后嘅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嘅支出。雇主咧就需要开设一个喺佢名下嘅专项储蓄户口，并且向呢个专项储蓄户口咧做一个金额相当于雇员每个月有关入息嘅1%嘅供款，即系储钱啦吓。咁雇主可以个专项储蓄户口嗰度存款达到所有雇员年度有关入息嘅15%嘅时候咧，就停止向呢一个户口供款啦。咁而提取同埋供款所牵涉嘅行政费用咧，就由雇主支付嘅。咁雇主亦都可以经过日后嘅一个所谓叫做积金二嘅平台咧，嚟提取户口嘅款项，以及咧支付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咁跌到年度雇员有关入息嘅 15% 以下咧，又要再供款啦。咁当中提取同埋供款所涉及行政费用同埋强积金受托人咧，就向雇主收取。咁呢个就係嗰个专项储蓄户口嗰个操作嘅基本嘅概念啦。咁而劳福局长孙玉涵咧，佢日前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又提过几点依家新嘅考虑嘅。一 就话2018年咧提出设立呢个专项储蓄户口嗰阵咧，未曾推出一个政府资助计划。呢个资助计划就系点嘅咧？就系未来25年咧拨出330亿过渡资助嘅，一个叫做过渡资助。咁亦都有一个封顶安排。就是投50万的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每个老板只需要向每名员工负责3000元，其余就由政府负责了。当初提议有这个叫做储蓄的户口 的时候呢，这个名字都比较复杂，叫做这个专项储蓄户口的时候呢，就未曾有这个叫过渡资助的安排。这个孙立行现在提出的第一点。而家第二点佢提出嘅咧就话，现时嗰个破欠基金咧，有一个叫破欠基金啦，就已经优化咗啦，系全数包呢个遣散费嘅头10万元，余额就攞一半，覆盖率咧高达78%嘅。咁佢第三点就提及到咧就话，无需发援，直接由基金安排律师协助会加速嘅进度。咁第四点佢提及佢而家新嘅因素要考虑嘅就係话，而家处于个高息环境，有别于2018年嘅时候超低利息嘅环境，资金成本需要考虑。总的来说就係，当年提议设立呢个叫做储蓄专项储蓄户口嗰个时候，冇头先所讲嗰四点，而家有新嘅呢四点嘅考虑。所以其实佢言下之意就係，而家唔需要再有嗰个叫做专项储蓄户口啦，咁嘅意思。 唔系，我谂咧问题分两边啦，一个就係话设立或者依家考虑唔设立等等咧，就当然要睇客观环境啦。呢个第一点要谂啦。但系第二点咧，你永远都系我哋即系要作最坏嘅打算先可以做好个准备啦。咁最坏嘅打算就可能，哇！好多企業破產要遣散等等嘅時候咧，現時嘅所有措施咧，足唔足夠去找數咧？咁嗱，咁當然依家政府就話嗱，我依家即係可能其中一個方法就用破欠基金嚟找數啦。都話點呢個都即係好啦。如果破欠基金唔夠咁，咪點咧？咁啊，聽講政府就都有個假設咧，就破欠基金一個收取的比例咧，其實就降低了嘅，咁我咪收翻高啲咯，咁變咗我哋嗰、那個破欠基金又多翻錢啦。依家第一，如果破欠基金加翻比例都高咗啦，都唔夠咧，咁係咪政府最後包底咧？我諗大家就問呢個問題啦。 不過首先咧要澄清一點先，嗰、那個叫專項儲蓄户口咧，就唔係話個公司執笠嘅時候用嘅，而係咧就係要支付取消對沖之後嘅強積金。 系啊， 帮雇主即系储定笔钱， 储 定笔钱咁解啫。 系啦， 咁而破欠基金咧就冇错啦，就系因为雇主无力支付欠薪等等嘅开支嘅时候咧，雇员就可以去申请破欠基金。嗱，就住呢一个而家政府所讲嘅取消专项储蓄户口啊呢个咁嘅讲法咧，资方又一般嚟计会点睇呢？而家我哋请嚟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嘅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先生。刘达邦你好。 你好， 刘生啊，刘主席。 系， 你系咪赞成啊？即系呢个政府呢个新嘅建议。 当然就系赞成啦，因为佢呢个系双重保险咁解啫。咁其实第一个政府资助嗰度咧，咁啊已经系帮到一部分啦，咁睇下你幾時去解雇嗰啲員工嘅啫。咁而呢個 1% 呢個呢就有啲多餘嘅，因為呢如果我哋而家呢嗰、那個即係流動資金呢，大部分嘅企業呢都好緊缺嘅。如果你又要再攞多 1% 出嚟，又要再開個戶口，整個行政費呢，即係同埋嗰個你開戶口而家都唔容易㗎喎。你去一间银行嗰度咧，佢未必俾你开到户口噶，而且开户口亦都好长时间。再加埋咧，我哋将呢1% 嘅工资咧拨出嚟，每一个月都拨1% 咧。嗱，而家我哋已经俾紧5%，系去帮员工去供嗰个强积金噶啦。如果我哋就再拨多1% 咧，即系话咧，我哋要俾6%，咁啊，即系话咧，又我哋个负担成本又增加咗啦。 加上咧，日后咧亦都冇得再对冲嘅话咧，呢、這个负担咧就越嚟越重啊！对，即系雇主嚟讲。 嗯，你刚才所讲个1% 嘅供款系指原来个建议当中嘅专项储蓄户口里边咧，雇主又要额外供钱1% 噶嘛？系咪啊？ 冇错啦， 即系你讲呢样嘢嘛？ 之后几时可以用咧？系、咪要申同政府申请，你先可以喺户口嗰度攞钱出嚟？去找員工嗰個解雇嗰個費用咧，定點樣咧？即係好複雜啦，整個整個事情，呢、這個包裝得非常之難睇。 嗯，總之另外一啲實際嘅困難就係話呢樣又要供款，嗰樣供款啦，已經而家又整多1% 供款就係好吃力，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冇咩必要啦。 系咁啊，同埋孫耀行話齋咧，就當年咧有呢一個專項儲蓄户口嗰個扣賞嘅時候咧，政府又冇嗰個叫過渡安排咧， 政府資助嘅 過渡資助啊， 政府資助咗300多億出嚟啦。 咁、當時又低息嘅環境啊，而家又唔同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整體嚟講呢，而且咧，如果你講到咧嗰個破欠基金本身嗰個來源咧，佢就係、是。從商業登記嗰度咧，即係每一間公司，間公司都抽取大概$85咧，係每一年咧係供落呢個破欠基金。咁我睇翻嗰個破欠基金裏邊咧，其實咧佢本身咧而家有68億嘅。咁過往嘅咧就只係有入咧，就係少出嘅。 係， 即係話咧每一年咧都有4億、5億咁擺入個破欠基金嗰度，而支出咧大概都仲係喺。大概是1億的或者是幾千萬的，如果就2012年來講呢，是大概使了8000萬的，那他收入呢是有4-5億的，所以其實這個淨收入有4-5億呢，其實這個數字來講呢，日後呢一路這樣陸續用拖累的話呢，這個數這個破欠基金那個額將會很大，而我們是說要因為這個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後，而要向政府呢是申請撥款，即是說你這個 1% 那個僱主專項儲蓄戶口不夠錢才問政府拿而已，如果你夠錢就不用了。現在呢，如果你取消了它的話呢，就如果是有需要的話，它是這樣的，如果你沒有了這個之後呢，政府呢就有25年是補貼我們，是在這個對沖取消對沖之後，我們遣散或者是長復金那裡呢是補回給僱員那裡的話呢，是我們要拿錢呢，政府有些即資助呢，看你幾時是去需要付這筆費用的，如果你越早付的話，那個費用越少的，因為它是2025年開始呢先至開始計，之前嗰啲還可以對沖噶嘛。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呢、這個簡單講咧，就話呢1% 嘅僱主專項儲蓄户口咧，係有啲多餘，係政府係考慮取消咧，呢、這個係合情合理 嘅。即係最擔心就搞到成身汗，嗰件事又冇幫助，又增加咗大家負擔，係咪啊？ 完全正確。 你頭先提到嗰個破欠基金啦，有啲數字或者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嘅。这个破欠基金的特惠款项和发放金额，以及这个累积盈余和储备的总值一些数字呢，给大家参考一下。所谓特惠款项就包括这个雇员的薪酬、假日薪酬、代通资金和遣散费的。在2017-18年度呢，特惠款项和发放金额就7000多万的。盈余累积盈余和储备总额就50亿左右的。2018-19年咧就5000多万就发放金额，盈余咧就系54亿多嘅。2019-20年咧就8000多万特惠款项嘅发放金额，盈余咧就58亿多嘅。2020-21年咧就系特惠款项嘅发放金额咧就8000多万，盈余咧同埋个储备总值咧就62亿多。2021-22年咧就系1.09亿，即系1亿多啲啦。而嗰個累積盈餘咧就係66.7亿嘅，嗱咁個財政狀況就應該幾 OK 啊，係嘛？ 係越嚟越好啲嘛，越嚟越多啊。 係，咁啊問題嗱話就咁講啊，但係亦都勞工界又擔心嘅，會唔會有啲僱主咧係嗱濫用嗰個破欠基金咧咁樣？ 咁佢核數噶嘛，有核數師。 每年核你盘数，你是真的你自己雇主攞喺个喺个公司个攞钱攞走咗啊？定还是你真系蚀本蚀咗佢而出唔到粮咧？呢、這个系好明显噶嘛？如果你系做假账嘅，你系犯刑事法规噶嘛？系嘛？咁所以应该就即系大部分嘅雇主都唔会去行呢啲捷径去做呢啲违法嘅事情嘅。咁所以应该就即系正常嗱。当然咧，即系正话你哋主持都提到，睇下有几多人破产啦、啊，系嘛？咁你睇翻咧，其实嗰个破产嘅高峰期咧，应该咧就过往喺即系疫情期间咧，就好多公司都破产嘅。咁但系咧，申请呢个破欠基金嘅，你睇翻个个案咧，就系、是、有增有减啦。但系整体嚟讲咧，都系平稳嘅，唔会话即系有一年哇要俾人攞走咗三四五亿咁样。即系冇咁大条数，你睇2022年都系最多嗰条数都系1.09亿啫。你正话讲吓，1.09亿啫，即系话大概1亿到。咁所以即系嗰个收入始终都系比嗰个支出咧系大嘅。咁所以其实咧呢、這个基金咧，只有咧未来咧，即系譬如如果你嗰、那个经营环境系正常翻晒嘅话咧，就根本唔会有破产，即系冇咁多破产嘅宗數出現，咁嘅時候咧，就嗰個破欠基金嗰、那個累積咧，就只有越嚟越高，就唔會越嚟越少。咁、所以佢哋勞工界嗰啲應該放心。 係對比頭先嗰啲有關強積呢、這個唔係對唔住唔係強積金，有關呢個破欠基金嗰個累積盈餘同埋儲備總值咧，對應呢啲數字嚟計咧，我哋又睇翻個強積金對沖新殺嘅金額啦。咁2018年嘅时候咧就系43亿几，2019年就46亿几，2020年就57亿几，2021年就66亿几，2022年就44亿几。即系话讲到最坏最坏嘅情况，打算呢个破欠基金咧顶得住嘅系嘛？可唔可以咁讲啊？ 顶得住有余。咁亦都系即系最终就睇下即系佢嗰个即系辞退嗰个工人领取嗰个长服金同埋嗰个遣散费嗰个数字。是巨唔巨大啦？如果你真係即係香港嘅經濟係崩潰嘅，咁好多公司執笠，好多都俾唔起，而執咗笠之後要用呢、這個動用呢個基金去補償翻僱員嗰個薪酬嘅，咁呢個當然係會有危機啦。但呢個係好極端嘅事情先會發生嘅啫。 嗯，好啊。咁大家對於取消呢個叫專項儲蓄户口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嘅。我哋多謝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啊。睇劉，你咪有嘢想問下劉達邦？ 唔係，我都想問只係一個問題啫。咁如果正話咁分析，除咗個極端惡劣嘅情況，先至會有頂唔順嘅情況咧？咁即係依家嗰個做法都百利而好似無一弊咁樣，咁點解一早就叫你哋去做嗰個儲蓄呢？即係點解會諗唔到呢個問題呢？ 做啫，唔係即刻叫我哋做嘅，佢考慮當初即係好似我開頭咁講，佢雙重保險啫。 係 嗱，第一個呢，將個強積金呢取消對沖之後呢，即係日後嗰啲遣散費同埋長服金呢就由雇主孭翻噶啦，咁佢又唔想一刀切，因為你如果咁樣嘅話咧，可能咧我哋嗰即係話我哋之前供嗰5% 嘅強積金咧就冇用噶啦，嗰度係照供，嗰個唔會取消嘅。日後咧如果係有長服金嗰個出現嘅話咧，即係話5年之後，即係話即係最快咧2030年開始咧就要俾。我哋要負責嗰個長服金噶啦，咁政府又會攞啲錢出嚟資助下我哋，就有呢個過渡期，就希望可以解決，即係我哋嗰個負擔唔好咁大咁解啫。但當然25年後或者甚至乎20年後就已經大部分都係由我哋自己找數噶啦。咁同我哋即係喺1990几年嘅時候，政府成。话我哋你强积金啦，做强积金啦，定系会对冲嗰个承诺咧，又已经系冇咗嗰回事噶啦。 最重要一点就系当年冇一个叫做过渡资助安排嘛，嗬。 系当年佢哋就冇考虑嘅，即系当年冇你有得对冲咧，咁佢使乜资助你啫？系咪？我哋系照供完之后咧，如果真系需要长服金咧，要出。 辞退佢啦，或者佢已经系到退休年龄啦，咁我哋就要补钱俾佢补长服金啦。咁基本上咧，嗰、那个强积金嗰度，我哋供咗5% 咧，系补唔足嗰个长服金嗰、那个，我哋仲要额外补多少嘅、 嗯。好多谢你，刘达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显示，在扣除平均递增薪额后，今年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2.87%，中层4.65%，低层4.5%。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表示，认同薪酬趋势调查的数据是客观反映市场情况，但他提到社会复常，当局预计全年经济大约有3.5%至5.5%的增长，加上公务员薪酬调整是资助机构及大众打工仔的指标，因此期望最终的调整幅度会是积极数字及有竞争力。人力資源顧問周以平說，今年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與私人市場差不多，他指出政府有財赤，因此不認為最終的薪酬調整幅度應該高過調查結果。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及農運分會的代表今早與九巴資方會面，提出今年加薪8%，並且就十幾項福利事宜交換意見。九巴回應說，九巴及農運設有恆常機制，制定薪酬調整方案會因應公司營運情況和財政能力，參考政府及其他公營機構的指標，考慮社會經濟狀況和通脹等因素，積極提升員工的薪酬待遇。九巴會一直與員工保持溝通，作坦誠交流，期望達成共識。香港學生在最新的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中，在43个參與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二，排名第一是新加坡。研究亦都發現，香港學生對閱讀課堂投入程度相對低，全球排尾二，而香港家長的閱讀興趣是全球最低。負責香港區研究的港大教育學院指出，家庭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對學生閱讀表現影響不大，不存在贏在起跑線，建議各方提供友善環境，鼓勵學前認字，建立閱讀家庭。港燈將進一步調低6月份的燃料調整費，由本月份的每度電91.7仙下調6仙至每度電85.7仙。港燈發言人說，隨著國際燃料價格持續回落，港燈的燃料調整費亦都按機制下調，經調整之後，6月份燃料調整費將較3月份每度電86.4仙的水平為低。發言人又說，除非市場有重大變化，相信燃料調整費高峰期已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去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近住伟发道交界来回方向有少少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芜湖街。 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開始車多繁忙，車龍排到去兆安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友愛村一段慢車。提一提大家啦，大角咀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澳海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慢线封闭咗，经过要小心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已于2023年5月1号生效。 外交部在香港设立了哪个机关来处理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了，即刻考考你，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那决赛日期呢？ 决赛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5月20号隆重举行， 我们拭目以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 again。 今天我们再讲多一点在英国里面常听到的响音。这个响音呢是一个地区英文的成日听到的，尤其是在所谓的 West Midland， 中西部的地区是特别常听到的，例如在 Birmingham， 白明汉。那这个音是什么呢？我们正常读 Right, R-I-G-H-T, Right, I-I-I 这样的音。而在白明汉地区甚至有些伦敦人都会这样读的，就会读成是 right, right, right, sounds more like I than I， 就是将我们平时的 I 呢 I 呢就变成好像 I 好像有点 oyster 那个 I。 It's very nice， 你会听到 it's very nice, it's very nice。 再给多个例子大家，譬如说 I really like herI really like her， 你会就会听到 like。 又例如 What time is it， 你会听到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What time is it， 就是这样。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常听到的一个地区的响音，需不需要学呢？不是一定需要学讲的，但是一定要听得到听得明白、okay? 如果你想讲得地道一点，某些地方的人是会这样讲的。大家留意一下这个，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抵立话政府就放声气话取消嗰个叫做吓专项储蓄户口。个专项储蓄户口咧就系话帮啲雇主咧储钱啊嚟应付取消对冲之后嘅开支。咁啊，头先中小企联合会长啊，联合荣誉主席啊刘达邦咧就欢迎啦。 系啊，佢差唔多都讲到。百利而無一弊噶啦，除非一個極端惡劣嘅情況出現。咁我就成日都有啲疑惑，啱啱或者請教下其他人就點？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但政府就變咗依家啲新嘅措施又照顧到商界嘅困難，即係佢依家即係嚇咁又變咗唔使花個行政費去儲錢，就使到啲錢就擺咗喺度又冇乜用，咁又保障到勞工嘅一個突然出現嘅惡劣情況咁。 咁一差唔真係呢個真係一個直情係一個非常之完善嘅政策喎。咁呢個政策係點樣慢慢出爐嘅咧？以後係咪我哋政策都可以做到咁好咧？我都係咪就又係真係冇漏洞咧？我都想請教一下啲立法會議員睇下點睇啊！ 資方就頭先劉達邦就講咗佢嘅睇法啦，咁相信資方嗰邊從僱主嗰邊都係歡迎嘅。勞方嘅點睇咧？咁稍後我哋又請嚟勞方嘅代表啊，依家就係另一位都係一般會認為佢係資方代表噶啦，就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啊邵家輝議員嘅邵家輝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啊，取消呢个专项储蓄户口，你嘅基本立场都系支持噶啦，系嘛？ 我欢迎嘅。 系，咁好啦，既然欢迎又请你分析一下啦。原来嗰个所谓叫专项储蓄户口嘅安排有啲咩嘢唔妥咧？ 嗱，首先先讲啦，嗱，其实去年咧就系、是、通过呢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啦，呢、這个方案啦。 系。 喺个大原则嘅话咧，如果其实市民有留意新闻咧，都知道其实我不大同意嘅。 嗯、 因为第一个原则咧，第一个原因就因为其实当时候有强积金嘅呢个方案咧，其实政府同商界咧，其实倾过咧，其实当时候系已经系最终方案嚟嘅，即系唔会再要雇主去俾嘅。咁所以而家要雇主再俾多份咧，呢、這个第一个原因其实不同意。第二个原因咧，就因为其实香港经过三年嘅疫情咧，而家去推出咧，我哋担心咧，其实嗰啲嘅中小微企咧，其实未必挨到嘅。 诶，咪住先，头先你话原本已经有公款，而家又整多个公款咧，就即系唔妥啦咁。喂，但系而家整就算系整多个公款，嗰啲钱本来你就系要俾噶嘛，你储钱嚟俾呢啲钱啫嘛。 但我而家我讲紧嘅话咧，系去年。 嗯， 讲紧撤销强积金对冲咧，我反对嗰个嘅理据嚟嘅。OK， 咁嗱，因为当时候都已经讲，其实个经济环境其实唔系咁好。 系， 我哋啱啱经过疫情三年，我哋担心去到2025年嘅话咧，其实各行各业都仲系艰难嘅。 嗯， 所以喺咁嘅情况咧，要啲雇主咧再供多份出嚟咧，惊个负担其实好重。所以其实当时候我系投反对票嘅。 嗯， 嗱，咁而今日咧，政府咧而家佢新嘅方案就希望。即係儲呢一個 percent， 下 海一個 percent 嘅話咧，就係、是、呢個專項嘅户口咧就唔好搞住啦。咁因為佢發到第一就係、是、個利率比較高期啦。 係呢個真。 第二嘅話咧、嗯、就係、是、鎖住其實啲人嗰啲錢啦、 嗯。 第三就係而家個經濟環境其實都真係啱啱先至係復甦，咁樣擔心其實個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喺咁嘅大原則之下咧，其實我係歡迎政府咧，其實去揾顧問公司咧去作出檢討嘅。 嗯。 咁嗱，至於頭先兩位主持啦，都喺度聽個。另外一位嘅朋友讲，咁个个都赞好，咁其实咪即系冇缺点咯。咁我相信就世界上就冇嘢会冇缺点嘅。嗱，而家冇咗呢个嘅新嘅专项基金，系咪等于嗰啲雇主之后唔需要俾钱咧？其实唔系嘅。 嗯， 嗰啲雇员一样，其实都系会攞多一份保障嘅。 嗯， 嗱喺个大原则，其实啲雇员多啲保障固然系好啦。 系， 但系个问题嘅话。個承受力，商界能夠做唔做到，同埋同其他嘅周邊國家競爭力會唔會有影響呢？這個都係我哋成日都擔心嘅問題嚟嘅。咁嗱，頭先講緊多咗一份嘅強積金供款，咁而喺新嘅方案嘅話咧，大家要留心。本來諗住係要啲僱主供一個 percent 擺定喺度嘅，如果而家啲一個 percent 都冇話咧，咁大家就要諗諗到第日，如果真係啲公司要。埋单啦， 系 俾长期服务金、长期服务金，或者真系要结业、要遣散嘅时候，佢冇储定一笔钱喺度，咁佢哋去找到数嘅能力个机会，其实会唔会有机会找唔到咧？咁、个风险会唔会大啲咧？咁大家其实就要留意呢一点咯。咁、如果系找唔到，政府而家讲就 系 话有一个叫破欠基金， 系 去做一个嘅兜底啊嘛，系、咪？咁而个破欠基金而家呢刻就有68亿喺度，咁。能唔能够以后都其实长期可以处理到呢啲咁嘅情况呢？我相信大家呢都要拭目以待，同埋细心去分析一下啦。 嗯，你系咪担心第日嗰个破欠基金本身又要雇主供多啲钱啊？你惊？ 嗱，而家呢一刻咧嘅破欠基金嘅钱咧，其实就是由消费登记证咧每一年咧嗰啲嘅公司咧去交出嚟嘅，咁、每一年就储出嚟，咁有阵时$85，有阵时$250，最多$600啦，咁其实就储咗68亿，咁嗱，有啲朋友即系有甚至乎政府讲话近排话我都使唔晒，就收少啲啦，好似收$85添啦，唔收$250咁样，咁嗱。我想提一提大家啦， 系， 其实呢个嘅破欠基金喺2000年之前咧，其实长期亏损嘅， 嗯， OK， 咁嗰陣時咧，其實政府都要落去救亡嘅。 嗯。 咁點解喺2020年之後話而家其實可以累積到咁多咧？咁其實簡單而言，嗱，破欠基金就係我嚟協助一啲即係間公司破產，或者係找唔到嗰啲員工嗰啲數咧，其實就我哋去幫手噶嘛。 係。 咁點解2020年之前？咁政府點解呢個破欠基金搞唔掂？咁點解2020年之後話可以慢慢累積到儲啲錢呢？就係、是、其實強積金其實呢一個計劃唔係實施咯，而強積金實施就係愛嚟幫嗰啲嘅僱主同埋僱員啊，將啲錢佢嘅長期服務金同埋佢嘅遣散費又供定咗落去強積金户口嘛。 嗯、 所以假設嗰間公司有任何問題或者佢退休嘅時候，其實嗰啲錢已經供咗出嚟啦。 嗯， 咁所以其實嗰啲嘅公司嘅破產嘅機會或者結業嘅機會。咁其實咪又低咗咯？ 嗱，咁啊，即係係咪即係從個側面講，強積金好嘢嚟噶咯？係嘛？ 好嘢嘅定義係乜嘢咧？ 咪就你頭先講嘅結果咯。 好嘢嘅，我諗其實啦，貨俾員工嘅保障一定係好嘢啦， 係 咪？咁你話貨激供定份錢出嚟，咁、而令到嗰啲嘅雇主能夠找到、確保到嗰啲員工係能夠收到錢，固然係好嘢啦。 嗯， 係咪？咁唔需要。要保險嘅破欠基金，到時候去兜底，或者攞啲錢去救亡嘅話，咁當然係好嘢啦，係咪？咁不過其實僱主鎖住一嚿錢，對於間公司嚟講，咁係咪好嘢？咁其實大家就諗一諗啦。咁而家政府亦都係因為唔想鎖住嚿錢，將新嘅強積金供款嗰嚿，其實就希望唔好擺出嚟嘛。咁所以其實嘅好處，咁大家睇到啦。咁、那個唔好處，頭先你哋唔係太了解嘅話咧，咁可以見到其實唔係好處，就係擔心第二日個風險，嗰啲公司有冇能力找到俾嗰啲夥計，而找唔到話係咪全數都由破欠基金去找？咁破欠基金可以找幾耐咧？咁等等呢啲，我相信就係個風險。 嗯，政府官員都不忙賣花賺花香㗎。阿孫若涵就話咧嚇，舊陣咧就即係嚇要諗住成立呢個叫做專項儲蓄户口嗰陣時咧，冇諗到有樣嘢咧，就叫做未來25年撥出330億嘅過渡資助。而家有咗呢一個過渡資助之後咧，就所以咧啊，其中好多個原因嘅啦，佢提出四個原因，其中就係呢個原因咧，就話唔需要再有嗰個叫專項公款啦。咁呢個未來25年撥出330億嘅過渡資助，對僱主嚟講都係帮到下手啊，系咪 啊？其实喺嗰廿五年嘅过渡方案，俾咗330亿咧，其实喺上一年过呢个嘅立法会嘅时候咧，其实呢嚿嘢已经摆咗出嚟噶啦，已经倾咗噶啦，即系政府大方向系同意嘅。咁而今，所以咧，其实呢一嚿嘢系咪会导致到佢将嗰1%攞走咧？即系呢个取消嘅专项户口咧？我觉得其实未必直接系关系嘅，反而。香港的經濟環境而家其實啱啱復甦，未曾穩固。而家嘅利率咧，其實係高企，鎖住咗一啲未必呢刻需要用嘅錢，鎖咗落去個銀行裏邊咧，對於嗰間公司嘅營運咧，其實係危險。咁我相信呢啲嘅話咧，反而係即係政府係真係今次去覺醒咗。去留心咗，佢哋去留心嘅重要嘅留心，唔去做住呢个项目嘅重点，我相信系。 邵议员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跟进翻你郑怀嗰个解释啦，即系你都好公正咁指出咧，就住个情况恶劣嘅情况下边咧，破欠基金有可能唔够钱找数嘅时候咧，呢、這个预警咧。你就覺得都是其中一個風險位嚟嘅依個，咁但係依個風險位咧，我就似乎政府又幫你即係解釋埋個風險位喎。佢嗱即係收咁咪收高少少破欠基金，咁又變咗嗰個盈餘又可以更加進一步擴大翻去對沖翻將來嗰啲風險咯。咁即係我喺度聽咧，就似乎真係好似每一個風險位都有解藥喎，好似冇咩風險喎，係咪咁咧？依家真係 嗱，你喺個破欠基金咧，佢局長嘅意思咧就係話，咁不如到時候如果真係唔夠錢找，咁啊大家咪再夾多啲咯， 即係係咯， 600蚊咁啊夾多啲啦。咁呢一個咧，大家就要評估一下啦。即係其實一班人一齊去夾啲錢，去夾咗俾一啲咩人咧？就係俾一啲其實可能佢。冇能力去找數嘅，如果佢公司佢冇能力去找數，那個老闆已經係 用盡所有方法啦，用盡典當，即係全力去做嗰間公司，最後尾不幸即係找唔到嘅，咁我哋幫佢，咁大家就心甘命抵啦。但係如果因為某啲公司或者少數嘅不良公司，佢明白咗原來有個咁嘅漏洞喺度，到最後尾嘅話，原來我唔找呢一筆嘅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嘅話咧，原來有個破欠基金幫我找。咁其實如果有咁嘅漏洞，嗰啲公司到最後尾佢決定去結業。而將嗰個責任咧就轉交咗俾所有嘅其他嘅公司嘅話咧，咁大家就睇下，第一就係公唔公道啦，係、咪？第二嘅話咧，嗱，你要知道條數其實點樣計。我淨係舉個例子，如果當你有二十個夥計，如果嗰二十個夥計去到某一個年期嘅話，最高當你幫佢供39萬，包好似而家條數係咁啦。嗰二十個夥計嘅話咧，其實已經差唔多去到800萬嘅啦，即係700幾萬嘅啦。如果過去嘅話咧，喺而家呢一刻，你哋已經供落咗喺個公積金，喺個強積金上面嘅話，佢埋單嘅時候，佢咪攞強積金找俾佢咯。咁啊，可能補翻10%，或者可能如果佢賺就唔使補啲，係咪？但係如果第二日其實係冇供定呢5% 喺度嘅話咧，嗰、那個僱主你就要諗下，佢埋單，如果佢就佢，如果佢間公司拉閘嘅話咧，可能呢800萬其實佢就唔使找啦。但係如果佢唔拉閘嘅話咧，即係唔執笠嘅話咧，其實佢要找呢800萬。咁呢一個我相信就係嗰個道德風險嘅情況囉。咁如果800萬到最後尾邊個找呢，就係頭先講緊個破欠基金。而破欠基金呢就係、一班香港做生意交商登記證嘅朋友，佢哋夾錢去俾嘅。咁大家睇下其實嗰個公道性其實喺邊度囉。 係難免呢大樹有枯枝呀、勞方就好擔心，成日都擔心話有人會濫用嗰個破欠基金嘅。實在你有冇 嗰啲唔係人，嗰啲不良僱主啦、 有冇好嘅建議防止有人濫用？ 過去嘅話，其實強積金對沖，你供咗條數出嚟嘅話，佢咪用唔到咯。嗱、個例子你自己查翻，喺2000年之前嘅話，佢破欠基金成日都唔掂，都要政府救。點解2000年之後，其實點解佢咁掂啊？因為其實啲人根本都唔需要破產，因為啲錢都供咗出嚟啦。我破咩產咧？我已經俾咗啦嘛。但如果你未曾要我俾，我間公司到最後尾先俾出嚟，咁其實嗰陣時就係人性嘅考驗啦。咁大家要知道，而家呢一刻咧，大家係如果長期服務金咧，公司係需要撥備嘅，遣散費係唔需要撥備嘅。但係，縱使你撥備咗喺間公司裏面都好啦，如果你間公司突然間緊急要錢要救命嘅話，嗰啲錢你撥備咗，你會唔會緊急我嚟找佢租金先咧？如果唔係嘅話，可能你即刻清理本，你乜都冇喎。咁等等呢啲都係個原因，點解過去強積金對沖佢鎖住咗你嚿錢嘅話，就對於員工有保障，而嗰啲公司都要負啲責任。如果第日你冇鎖住呢嚿錢嘅話咧，那個風險其實就喺呢一度。 好啊，多謝你邵家俊嘅分析，邵家輝嘅分析，邵家輝嘅分析啊。我哋聽聽眾電話啦，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提提大家咧，即係政府或者係阿劉澤邦或者頭先講咧，其實佢哋可能只係針對咗個別嘅僱主咧，即係佢一旦係負擔唔到破產而破欠基金嘅賴別。但係我哋唔好唔記得你成日話破欠基金啊，過去十幾年咧都係有盈餘，係因其中一個原因咧，因為破產嘅人唔算好多。我哋過去十幾年咧，呢、這個房地產咧一路係咁上升，除咗過去呢兩三年之內啊。我覺得過未來十幾年係咪真係一個咁嘅 cycle 啦？如果一旦即係啲僱主佢將啲錢咧，佢唔係儲起上嚟，佢將佢咧去投資其他金融資產或者係房地產或者股票，而將香港發現一啲比較大嘅經濟波動咧，又係譬如係5-6年咧，咁其實好有可能有一大部分嘅僱主啊，但好多嘅僱主佢面對住啊，因為唔好唔記得，而家呢個 liability 本身就係存在嘅，你儲唔儲錢咧？呢、這個 liability 都存在嘅，所以劉達邦佢哋講得係唔啱嘅。因為根本嗰個呢個破欠基金，即係你長期服務金嘅遣散費，呢個雪球咁樣會滾落去噶嘛？你好啦，你唔使佢儲錢，咁其實啲僱主咧，佢會攞咗啲錢咧去做其他嘅投資嚇。如果你話而家佢啲錢好緊張嘅，咁啊更加成問題啦，佢根本可能負擔唔起。咁佢如果一旦呢、這個佢做啲高風險投資，而個浪一嚟咧。哦，咁香港好多僱主，尤其是蘇富卡，即係佢冇唔係 public company 啊，即係冇好嚴格嘅核數嘅，咁佢冇呢個賴邊咧？咁佢哦有我有好多夥計，哎呀，佢依個雪球效應咧，如果要佢哋呢十年幾年來退休，幾百萬、啊。或者1000萬喎，哦，咁佢走路咯。 好啊，多谢吴先生，你提醒大家吓。接住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啊，林振声议员嘅林振声，你好。 系你好。 政府就话孙又涵啦吓，即系放声气话取消嗰个叫做公款啦吓，储蓄户口啊咁样。佢就话咧系最坏情形底下呢个破欠基金都可以兜底嘅咁样。你点睇啊？对于佢呢个讲法？ 我哋就覺得有啲少少奇怪啦，因為以前呢個呢其實都係幾年前勞顧會啊，或者甚至係立法會嘅討論啊，社會各界嘅討論都係覺得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呢係一個成個取消強積金嘅計劃嘅一部分，一個套餐裏面嘅一部分。嗰時就話驚補貼完咗之後呢，正即係嗰啲僱主呢未必有能力去支付，咁所以呢保險啲呢就供員工嗰個 1% 嘅薪金，咁佢亦都有個上限嘅。咁供到咁上下呢，就理論上即係一間公司佢要遣散一部分人呢，都可以喺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嗰度呢係俾錢，咁嗰個公司呢又冇咁大嘅壓力啦，又即係計起數上嚟啊，又易為彼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奇怪，其實呢個都已經係傾好咗㗎啦，咁點解呢段時間係唔係受到一啲嘅壓力啊，咁佢又即係開始有少少褪態又唔搞呢？咁我哋覺得雖然呢個呢對僱員嗰個法定嘅權益未必好大嘅影響，但我哋覺得嗰時傾咗，咁點解依家又唔搞呢？ 好啦，嗱，又分析一下，請你孫玉涵咧就話而家未必再需要嗰個專項儲蓄户口，有四個理由噶。佢講咗一堆嘢之後，我分析佢有四個理由嚇。第一個理由咧就話，喂，2018年提出或設立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嗰陣，未曾有呢個政府資助計劃㗎。這個資助計劃就未來25年就撥出330億嚟過渡。資助嗰啲資方嘅咁，嗱呢點你點回應先？ 我哋就覺得嗰時咧，其實政府都有計劃係去提供一啲資助嘅。不過嗰時咧，最初嘅資助就冇咁多，好似最初就100多億，跟住後屘加到200億，最後就330多億。咁我覺得政府嘅補貼咧，事實上係幫到手嘅，但係就如果即係都要有另外一個心理準備，就係話嗰啲補貼呢其實係每年減少嘅，一路去到25年之後呢就停晒㗎啦。咁變咗你嗰個僱主呢其實心裏有數，都係要預咗一筆錢係俾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嘅。咁如果冇咗呢個戶口，就真係僱主自己要計數啦。如果有嘅話呢，就比較穩陣，佢就可以支付得到嗰個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囉。 第二點佢提及過，就話而家嗰個破欠基金優化咗啦，正個舊陣啦，全包遣散費投嗰10萬嘅餘額先攞一半，覆蓋率高達78%啊咁樣。你又點回應佢呢？ 我又覺得呢個其實又冇係好大嘅關係啦，因為破欠基金呢佢係俾一啲完全都經營唔到嘅公司，差唔多咧執笠要清盤啊，直情人工都俾唔到嘅。咁俾嗰啲公司噶嘛，就唔係話俾一啲公司佢啊都繼續運作嘅，但係咧又比較守緊。遣散費唔係好夠喎，淨係攞遣散費喺嗰個破欠基金嗰度得唔得咧？其實就唔得嘅，一定要係清盤啊，成間公司都結業啊。咁當然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啲欠薪又欠遣散費嘅，事實上佢真係去。可以去破欠基金嗰度攞啦，咁但係呢個又即係我驚咁樣講完之後呢，啲僱主呢就覺得咦係喎，係咪可以喺破欠基金嗰度攞呢？咁破欠基金其實又唔係一個提款機嚟㗎嘛，佢係保障一啲真係經營唔到嘅僱主去發還嗰個特惠款項，起碼俾啲員工呢都即係有啲保障咁解㗎嘛。 另外佢又提及18年嗰時候低息環境㗎，而家就高息環境㗎，呢點你接納㗎？ 這個呢就對於當然對於僱主來講呢，可能就會是覺得個用的錢會靈活啲啦，咁因為有啲僱主就覺得儲得太多，其實佢都唔係遣散嘅，咁佢又用唔曬，不如用喺啲錢其他地方。但係對於一啲僱主，如果佢係個管理唔係咁好啊，冇預呢筆數嘅時候呢，反為嗰啲僱主我哋係有少少擔心囉。所以政府應該提返佢哋嘅法定責任，即使唔搞呢個儲蓄户口呢，你都係要預一筆數係俾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 好多谢你，林振声，我哋跟住听下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范围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门柏惠广场。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过了龙日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戴希南嘅。喺先前头一个小时里面咧，我哋就倾咗好多关于专项储蓄户口取消嘅问题。接住落嚟嘅节目时间里面咧，我哋会倾几个议题嘅，包括系打假波啦、人才清单嘅扩充啦，以及系公共图书馆大批书籍同埋馆藏下架嘅问题。先睇呢个打假波嗰件嘢先吓。廉政公署就话瓦解咗一个涉及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嘅打假波集团，拘捕咗20男1女，包括系集团主脑。唔知咩級數嘅集團主腦啊，同埋骨幹11個球員同埋一名主教練，以及收受非法外圍投注嘅艇仔。據報咧就係被捕人咧就係包括主教練啦、11個球員啦，而每個球員每場涉嫌咧收取幾千到10,000元賄款嚟打假波。部分球員更加涉及就一方面就自己收賄款啦，另外亦都喺非法外圍下注自己參與嘅球賽，以獲取雙重利益。咁計啦，知道嗰場波一定係輸嘅，咁我咪買輸咯，就係咁簡單啫。嗱，咁香港足總咧就話會非常關注個案件嘅。而家了解緊詳情，咁由於案件仍在調查，就不宜作出任何嘅評論。案件是源自涉案球队的一名球员的贪污举报。其实贪污这些什么东西呢，只是牵涉那些做这些案的人的 就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所以举报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来的。廉署经过调查之后就揭发了有关球队超过一半的球员。在2022-23年度的赛季里面，即是去年10月起呢，就收取呢个涉及呢个打假波嘅贿款。廉署就话咧，涉案球队嘅球员咧就会刻意放水、消极作赛，同埋刻意咧败于实力较弱嘅球队啊，同时咧就系操控比数，而且自行喺外围落注。教练同埋外围艇仔咧，就会喺赛事期间咧，视乎即时嘅赔率嘅变化，进一步操控比赛嘅过程。比赛期间咧，就用暗号嚟沟通，例如拉低或者拉低，拉高或者拉低只物啦，又或者系戴定系唔戴帽啦，呢啲嘅信号咧，作为咧一个指示呢啲咁嘅吓打假波嘅队员应该采取何种嘅策略。 喂，香港咧，即系我觉得都。即係牽涉足球嘅呢啲咁樣嘅問題咧，都有個發展過程嘅。即係我記得早年咧，香港就賭波未合法化嘅時候咧，咁就香港有人賭波啦。咁呢個就叫非法賭波啦，即係咁樣。 嗯， 好啦，咁賭波合法化之後咧，咁啊為咗操縱個結果咧，咁咧就有打假波啦。就但賭波就合法嘅，但係個問題嗰個賽果就唔正常咧，就打假波啦。 係啊， 咁 啊 要打假波咧就其實以前都捉過嘅喎，香港依家今次唔係第一次嘅。 嗯， 好啦，咁一路點解嗰個問題杜絕唔到咧？ 嗯， 同埋有個走勢呢個都幾有趣，我一間間都可以請教一下啲足球界嘅人士。一個咧就係你就捉到。啲球員或者教練就捉唔到個主腦，咁今次係咪捉到主腦？呢、這個我唔知道啦，呢、這個再要。 廉署話拉咗包括集團主腦， 係即係咁樣啦。 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嗰、那个打假波嘅组别咧就越嚟越低。 嗯。 咁啊，即系话咧，系咪即系嗰啲多啲人睇嘅、有直播嘅、多人关心嗰啲咧，就反为难打假波？一话都嗰度都有波未捉到。 嗯。 就反为嗰啲冇人睇嗰啲咧就。有人就做打假波，咁即系有人赌啦，即系赌嗰啲冇人睇嗰啲波啦，即系咁样。咁点解嗰啲冇人睇嗰啲波都会有人赌？而一个而家听报道咧，嗰啲球员收嘅钱都唔少嘅，即系咁，即系都有一定嘅投注额嘅嗰度。咁同埋依家就捉到一队，我又好有兴趣。一队打假波嘅次数有限嘅啫。咁但系我谂赌嗰啲人都要成日赌噶嘛，咁系咪依家仲有几队未捉到咧？啫，咁我都系好有兴趣呢个问题 啫。逻辑嘅推论，推测吓， 系啊。 你头先讲话你依家系嗰个比较级别比较低嘅赛事啦，咁事实系嘅。嗱，如果系足球嚟计，你香港咧最顶级嘅就系香港超级联赛啦。 系啊， 咁依家个叫甲组足球联赛就属于叫第二级别嘅赛事 啊。 咁点解嗰啲高最高层次嗰啲反而就係好似冇赌，至少未被发现有赌波啦，点解呢？咁样有分析呢就认为呢，因为呢、這个最高级别嗰啲赛事呢，超级联赛呢就要国际嘅监管。 或者有转播，咁你及到佢、即係拉下顶帽啊嗰啲就可能容易睇到，係咪咁呢？即係有转播嘅时候。 阿贝君奇有讲过嘅，佢话港超联咧嗱高级嘅层次嘅赛事啦，就有专职人员监督啦，亦都有国际机构协助分析打假波嘅状况啦。咁可能呢啲外围集团咧就会觉得咧港超联就难搞佢哋非法赌波啊，所以就转移向呢个甲乙丙组较次级嘅赛事嚟埋手。咁但系你头先讲一样好有趣，亦都好有意思嘅。哇，系咁！如果參與呢、這個即係受賄嘅球員，嗰每人都分到咁多錢嘅話咧，咁即係有份去投注嘅人都唔少、啊。 咁咪係咯，嗰啲投注人，譬如你一就係夾嗰啲丙組啊、乙組嗰啲，幾時打波都未必知啦。嗰、那個賽事係咪啊？即係嗰個球員叫咩名，那個隊叫咩名，咁都未見過啊！都會賭咁呢啲。赌波嘅人其实有咩心态呢？這个真都几有趣喎！呢个问题， 咁要问嗰啲赌波嗰啲先知啦。你而家我哋请嚟咧就系资深球队总监梁守志啊！我估梁守志可能你我点知道你问佢哋啦？ 唔系佢可能知道下啲动态嘅啲球迷啊、赌波啊，咁可能知噶。 梁守志你好。 系啊，梁生， 系或者简单咁讲咧，粗略咁分析啊，嗬，乜嘢因素造成打假波先？ 其实赌波咧，乜嘢嘅组别咧都有人去赌嘅，尤其是我可以咁讲，有中国人嘅地方咧就有人赌波啦。打波，因为超联咧真系管得比较严一啲啊，所以同埋咧，即系每年开啲话，我哋开啲即系季初咧。都咁都揾埋啲球會去傾，嗱，你要告埋啲球員啊，即係等於譬如我自己做球隊嗰陣咧，每年我都唔止三五次同啲球員講啊，今日你可能收咗有一筆錢幾萬銀，但係你諗下，如果你冇咗，因為咁樣而冇咗呢份職業，你係唔係一年兩年三年嘅時間嘅，啱唔啱啊？咁所以咧喺甲组，我咧有嘢喺超联咧，就冇人夠膽可以講冇人夠膽去打波。但喺下邊咧，又唔係就早波，係就打波咧，就真係好多啦。 咁唔係職業嘅話，其實本身可能亦有其他嘅職業去做。咁打波只不過係佢其中一部分。咁變咗你頭先所講嗰個話，你啊以後冇得打波，咁呢樣嘢對佢嚟講就唔係嗰個問題啦，係咪啊？ 都唔係嘅。即係我成日都同啲球員講，有乜嘢嘢係你中意而可以揾到錢嘅咧？講真，揸的士嘅未必好中意揸車，係嘛？但因為生活佢要揸，而我哋自己中意踢波嘅，而有機會有人出埋糧俾你，咁呢啲你係咪已經好開心？你係咪已經好尊重呢個行業咧？咁但係喺低層次嗰啲咧，就可能。 求唔到啲人流啊，又變咗佢哋會有去做，即係睇見我睇翻舊年，因為最近咧就比較多咗，好多人咧就中意影啲球隊嘅打波，甲組啊、乙組啊，咁你睇得到，譬如啱啱俾人拉咗好多個球員嗰度波，可以喺84分鐘之後輸咗四個波。90分钟的比赛 ,6 分钟里面可以输了四个波，即开波都开不及 了。其实都很露骨的，他就下这个动作。 他们一定是做了某些东西，或者可以等多些人来说，是啊，到最后才去做这些。所以为什么会说又大帽啊又长帽啊有这些动作咯。 嗯。 喂，如果佢咁樣搞法咧，嗱，第一你就做即係呢啲假波，自然假波啦，即係亦都咁露骨啦。咁啊，照覺得好易穿煲呢個第一個問題，即係咁點解都即係會做？係咪即係預咗警察啊，或者係呢個廉署唔會介入啊？球隊又睇唔到啊？即係會係咁？因為呢啲你就話講都好多爭議噶嘛。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就真係想問翻你啦。即系嗰啲即系低组别嘅比赛，老实讲个赛程都冇人知噶啦，啲球员就冇人见啦。咁啲人都肯赌落去，同埋赌系咪个赌注都唔细嘅咧？ 唔细啊！你睇翻嗰啲赌波嘅报纸，你会睇到唔系香港，全世界嘅球队咧，佢哋买到好低层次嘅球队都会买嘅。咁点解特别喺啲几队波特别有人知咧？因为多人识啊嘛。院会、东方会、南华会呢啲喺真心帝国系人都记得香港呢几队波以前好出名噶，啱唔啱？所以嘅人亦都多咯。 哦，即系你就意思咧，就因为佢揾佢哋即系买呢啲队或者呢啲球员咧，就因为佢都有啲知名度，虽然佢低组别，即系咁样，所以就会吸引到啲人落嚟去赌假波啊，系咪咁啊？ 系啦，去赌咁亦都。因为有赌就有人去做假啦，即系等于我话咧，以前我喺球队嗰阵，我落去，因为我香港有预备组啊，预备组即系超联下边嗰个层次嘅球队，我哋系俾啲受伤球员啊，或者年轻球员去踢嘅，咁但系我有阵时我想睇下啲受伤球员个伤势点，我落去睇，咦，点解见到旁边好多人喺度影嘢、写嘢？亦都見到佢哋講話今日嘅嗰個款係幾多幾多，咁我話死啊！因為有陣時我哋係用啲好年輕嘅球員嘅，雖然係嗰隊波係冠軍嘅，但係嗰隊預備組咧其實未必咁好啊，因為我哋係要嚟俾啲受傷球員去 recover 去俾佢哋養好傷嚟踢，所以好亂嘅外邊嗰啲人唔知道，就以為啊東方打波啦。一定是很强的，东方一定强过冰队的，点知就乱咁买咯，可以咁讲。 嗱，阿梁生，我哋一路路问落去啦，即系我自己都系球迷嚟噶，即系嗱，即系你嘅讲法咧，就话有波咧就自不然有人赌，但有人赌咧就自不然有人做赌假波，即系咁样啦，依家咁样啦。咁而知名嘅队咧，就又好容易就俾人吸引住啲人咧就做。赌假波投注落去到赌假波啦，即系咁样啊，咁好啦，即系嗱，如果个逻辑系咁样咧，咁啊，所以低组别都唔紧要，总之有得赌，有少少名咧，就有啲人咧就眯埋只眼咧，个场波个球员又未见过，个队波都未见过，都会有人赌噶啦，即系大约会咁样啦，系咪？好啦，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跟住个问题啦，一队波一年打唔到几多场波嘅啫，咁啊边赌嘅次数好少啊。咁你變咗一個組別嘅，譬如好似香港咁就係、是、我哋或者具體講翻某個組別咁樣，會唔會就唔止一兩隊有機會賭假波咧？ 俾人賭有冇得打咧，就真係啲球員啦。譬如我東方亦都有個時期，我哋落咗月餅賭打，我真係一年係佢哋都話我好暗沉，成日話俾佢聽喂。自己小心啊，唔好，因为我都知道一定有引诱嘅，冇人 系啊，即系有人收埋你啦，即系要小心啦，即系咁样系啦，吓。 但系你，即系我成日都系好似我成日讲嗰句，你哋爱嗰个职业，但系仲有人出埋粮俾你去做，点解你唔 尊重啲民主業咧？ 咁佢覺得佢出糧出得少啊嘛，係咪嗰啲組別嘅球員佢覺得係咪咁樣啊？ 入得低嘅咯，你試下而家講緊之前第香港好早之前嗰次可以上到法庭，終於係判幾年之後就永遠唔可以喺邊個球員嘅咯。咁若果但係嗰啲係講緊廿幾歲嘅球員，佢本來做咗十幾年去揾錢嘅喎。 係。好啦，咁依家即係你意思咧，都仲有機會可能揾到其他隊或者其他嘅球員咧，就牽涉在內啦。咁好啦，咁依家整方咁樣去睇嗱，因為賭假波咧，自不然就有好多都好露骨，同埋都幾假啦。即係慢慢就梗係有人有懷疑啦，即係咁樣。係。咁點樣去？你覺得應該點樣繼續追落去？係咪依家嗰啲？只是捉到啲球員同埋嗰啲教練都唔夠嘅喎，要真係要捉到個外圍集團，又應該點樣做法咧？應該 其實我相信係好難捉嘅，但係始終係一樣嘢，就係自律好緊要。如果你自己冇自律嘅，講乜嘢都冇用嘅。可能唔好講話幾千蚊、幾萬人，可能幾百蚊你都願意還掂。還掂都唔抵啊！我還掂出去踢波、踢唔就波，無端端又多咗幾多錢啊！若果你係咁樣去諗，就你自己可以講係唔係尊重啲呢個行業咯？ 嗱，如果係今次即係依家除咗自律，你提出依點之後咧，你覺得香港足球總會經過即係今次依件事之後，可能依家仲存在㗎個賭波集團同埋仲有人打假波，咁應該要做啲咩嘢咧？ 其實都總做足曬嘅，每一年佢都有去睇呢啲，有去季初有講，同埋咧，我哋每一場波咧，除咗個球證，除咗個即係足總派嘅人，仲有個叫監場嘅，佢有寫報告嘅，其實係有曬所有嘅嘢噶。不過就係嗰啲人自唔自律，嗰啲球會會唔會有做假嘅啫？ 足总主席贝君奇就话咧，港超联咧同呢个甲组有啲唔同，就是、港超联就有专职人员同埋有国际机构嚟协助分析打假波嘅状况，所以外围集团就觉得港超联就难埋手，先至转移向呢个甲乙丙组较低层次嘅赛事咧去搞呢啲咁嘅打假波。呢、這个咁嘅分析你同意唔同意啊？ 亦都系咁样，超联比较多人注。即注目啊！你而家每一場波都有喺電視或者喺網上面睇到，咁大家就比較收斂咗。但係你話有人做咧，其實超聯一樣有人做嘅。 嗯，賭還賭係咪？係咪 賭假波？佢而家賭假波。梁家榮想問啊，即係唔係賭波？係有人賭假波啫，咁樣啊？ 我自己覺得超聯應該就係冇假波，因為大家都比較知道。成日都明白佢呢樣嘢，可能一路有球會有講，佢哋知道自己會尊重呢樣嘢咯。同埋始終佢係有人工，佢覺得抽嗰啲份量值唔值得佢因為一筆錢而去冇咗咧，所以假波嘅情況係少啲。 我另外一個咧，即係唔係香港嘅問題，我想問咧，你譬如去到英超或者去到即係世界級嘅賭波，梗係有啦。賭假波你覺得是不是機會都小啊？你覺得因為都其實無處不在，你覺得 無處不在，就算我自己看波去到新加坡馬來亞都會覺得，即當然可能有看錯，我都覺得有些嘩不是那麼假，就算我們 假假地啊，你覺得假假地啊，真的 中超有陣時你會見到嘩為什麼會這樣去交回後面一名知不掂啊，很多真的可能我們自己看了幾十年即是很容易有感覺在這裡。 嗯，好，唔系，大家睇惯波都唔系波嘅，点解咁搞咧？咁啊，好多谢你啊，梁守志吓，系资深球队总监啊，梁守志先生就分析过咧关于呢个打假波嘅问题。接住落嚟一节新闻报告吓，然后咧我哋仲有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 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你多唔多帮衬香港公立图书馆啊？ 我就比较少啲，因为即系我哋依类人咧，近年都系睇啲 paper 啊，journal 啊，即系依啲比较多啲。咁同埋咧，就好多时都有人送书俾你， 系咁净系睇呢啲都唔得 啊！简直真系啊！依家成日谂住啊，几耐之前睇完啲晒书，结果都仲未能够完成到呢个咁样嘅愿望。 系我间中都会帮衬下公立图书馆嘅。好老实，从个人角度讲啫，有啲书值得买嘅。 是 但是呢越来越多书实体的书呢储存都是一个问题。 是啊。 咁好务实的一个做法就是如果公立图书馆有的话呢不是说孤寒啊借了一本书回来看是几好呢咁样。 是。 而且公立图书馆服务不错的。包括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某一本书是值得给大家阅读但是公立图书馆未曾有的话呢你可以以读者身份建议他们买某本书的。我就试过成功嘅， 系嘛吓？我就反为就唔系睇嗰个书种嘅问题，我就试过有阵时嗰时我就做过一个公职，就是、文化委员会咧，就曾经随住文化委员会去过唔同地方睇佢哋嘅公立图书馆嗰个设施啊、运作啊咁样。咁我就觉得香港都仲需要改进嘅地方好多。 哦，系 系，因为譬如话新加坡佢哋好方便啲读者嘅，其实。咁啊，如果你去到兒童嗰個層次咧，就嗰啲幼兒嘅圖書館咧，就分散咗喺個區裏面。咁同中央亦都有佢一定嘅聯繫。我最記得咧，當時去睇完其他各個地方，包括大陸嘅圖書館咧，其中一樣咧就翻嚟香港同香港建議有兩樣嘢，一個咧就係你唔好成日都休息。因为咧大陆咧好似系年初一先休息嘅啫、因为越系假期嗰啲人先至会去公立图书馆，呢日礼拜日休息咁啊，即系嗰时就最唔好噶啦咁样。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嗰啲设施啊，即系同埋嗰个气息，即系点样跌？即系依家内地嘅图书馆好多咧电子化得好厉害，同埋嗰个气息咧系几好嘅，即系既有佢个。即係文化氣息啦，亦都可能方便到好多人喺度睇書啊、飲咖啡啊，好多方面係配合翻。喺商場裏面有公立圖書館都有嘅，咁佢就變咗你去睇完戲又可能去圖書館咁樣。我覺得香港喺依個方面，呢、這個就係個設施問題啦。但係今次我諗牽涉嘅問題就係個館藏嘅問題，即係書種嘅問題。 係、首先個館藏係咪充足咧？係咪滿足到大家嘅需要咧？會唔會係多元化咧？又唔會有某啲嘅偏向咧？咁呢、這個作為個讀者一定係有呢啲要求嗬。公共圖書館咧上個月咧喺審計報告發表咗之後咧，有個做法啦。咁大家引起大家嘅關注嘅，就陸續咧。见到啊，大家见到佢咧，就将多项政治学者、有政党背景嘅人士，以及咧六四事件相关嘅作品下架。咁呢个就作为读者，当然系非常之关心啦。咁啊，特首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琴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就有人问佢嘢，话记者问佢问题啦。咁佢就回应就话咧，公共图书馆系有责任确保馆藏内容符合香港利益。市民亦都可以喺私人书店里面咧买到以所谓叫做下架咗嘅书籍。咁有记者问佢，咁公共图书馆下架嘅书籍未曾有公布呢个审查嘅标准啊，本港嘅资讯自由会唔会受到影响咧，或者受损咧？咁佢就回应话咧，下架书籍嘅原则系确保馆藏不违反香港法律，而且。如果有人传播任何不符合香港利益的资讯对任何政府而言采取行动都至关重要。咁佢亦都强调呢大家可以喺私人书店买到嗰啲下架咗嘅书如果想买就可以买。另一方面呢学校图书馆呢咁大家就更加关心啦因为学校图书馆就系我哋莘莘学子嘅睇书嘅全源嘅地方嘛。教育局长蔡若莲呢就话呢有关藏书系为咗配合学生学习嘅需要所以呢会剔除唔适合嘅书。当局呢已经系俾咗学校呢清晰嘅指引。 我有兴趣想探讨一下嘅咧，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讲嘅唔符合香港利益嘅资讯咧，唔应该传播咁啊？何谓叫做唔符合香港利益咧？咁呢个真系值得研究。 我咧就我觉得有个逻辑咧，今次可以喺呢节里边去讨论。 系 嗱，当然你睇一个前提咧，就系香港利益。咁当然香港利益嘅书就唔公共图书馆唔应该。即係如果唔符合香港利益，就唔應該去藏啦。但你仍然可以私人購買，即係呢個就特首提出嚟呢個問題啦。 係啊， 咁我咧，我反而關心嗰個問題咧，就係呢個香港利益。你正話亦都講咗引咗一啲例子咧，就好似都係淨係講政治方面嘅問題。咁我覺得將個問題可以放闊啲咧，就係香港利益都可以包括政治，都可能係包括有其他。即係方面嘅問題，可能係道德標準啊，等等等等啦嚇。咁呢一紮咁樣嘅界線咧，我就想探討一個問題咧，就因為依家我相信好多人咧，對於公共圖書館藏書咧，符唔符合香港利益或者符唔符合某啲界線咧，就可能有唔同嘅標準嘅。咁自不然就會有時咧就會去投訴。我就唔知道咧，會唔會出現一個慢慢出現一個暫時嘅情況咧？就係、是、由於個對利益嘅唔同而作出投訴，就使到公共圖書館咧就開始有殺錯冇放過，即係條線咧可能定得比較緊。而學校由於咧就更加冇一個更加比較廣泛嘅判斷知識咧，去決定邊啲應該擺，邊啲唔擺咧。就變咗學校嘅圖書館就跟公立圖書館， 好自然喎，而家 係啦，咁就慢慢咧，就可能一段時間咧，依、這個利益嘅問題咧，或者依個係公共利益嘅問題咧，就因為投訴咧，就使到咧總嘅嚟講咧，安全起見咧，就個書種可能會減少咗，學校又係咁，公共圖書館咁依樣嘢咁對香港長遠又會有啲咩影響？當然你喺私人嘅書局或者書店你仍然可以購買到嗰啲書，不過你借唔到啲書，點解啫？ 嗱，好自然咧，我有興趣一個傳媒做嘅一個動作啊，好自然就比較下，而家香港下架咗嗰啲書喺第啲地方嗰度又有冇得睇咧？咁樣啊，呢個動作有趣啊，咁啊佢有傳媒咧就走去查下，即係深圳圖書館啊嘛。咁大家呢個比較亦都自然啦嚇。咁發現咧，司徒華嗰本《大江東去》而家下架嚇，但喺深圳市嘅圖書館嗰度就揾到啊，《大江東去》啊。 你講完咗，聽日就下一架。 另外就係吳可兒嗰本叫做《劍橋歸路》咧，深圳圖書館又館內可以閲覽，不過就唔可以外借咁。唔表示深圳圖書館做啲咩，我哋又要做啲咩嘢，不過係一個參考嘅資料啫嚇。呢、這個幾有趣嚇。大家對於呢個館藏嘅問題有啲咩睇法咧？咁相信唔少我哋嘅聽眾朋友都係公立圖書館嘅讀者嚟嘅，可以打個電話嚟傾傾。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 個問題出喺邊咧？就係過去可能當時候社會嘅環境的言論令到人對於呢方面有一啲焦慮。我哋香港成日講係堅持一個法治嘅社會，咁我哋冇理由賭自己米噶嘛。 佢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就算而家我呢個身份咁強調話要做好多啲法治嘅教育，就係我明白好多人係會對於呢方面係有個顧慮或者擔心。我做份工都做咗大半年啫嘛，我都係市民一份子，點會唔理解一般唔少人嘅心裏邊嘅一啲諗法咧？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关下架嘅问题咧，我哋就问过康文署啊，咁康文署嘅新闻及公共关系组咧就有个回应嘅，就话咧香港公共图书馆咧就会不时检视同埋注销不符合馆藏发展嘅书籍，涉嫌内容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或者香港法律嘅书籍咧都会立即下架以作检视。咁呢个就回佢哋嘅回应啦。咁下架也者就即系要检视啦，检视完之后咁亦都唔排除话放翻上架嘅。 系，不过依家我相信大家都会关心，即系嗰个下架嘅标准啦，或者系咪因为有人投诉就我哋为咗安全就下一架先，因为究竟依家个 做法究竟是怎樣呢？當然很難逐本書 去做評價，是這個是很難的、 嗯、 但我們都希望看看有沒有一些熟悉這方面 的人士呢，可以說一下其實現在的標準是主要是用什麼方法去決定的呢、就是、這樣 是我們現在就請你一位熟悉香港公共圖書館運作的教育界人士崔日雄先生。崔日雄你好。 崔生，是 就你所知啊，你公共图书馆嗰个某啲书要下架唔下架，有啲乜嘢嘅考虑因素咧？ 但我就代表唔到即系图书馆佢哋嘅睇法嘅吓、啊。不过我谂我都一路佢嘅报道都好清楚咧，都系讲紧都系以公众利益为主啦，同埋即系都系睇翻对个社会啊，特别系唔好有啲犯法嘅书籍啊，或者一啲对唔系好值得推广嘅书，咁佢哋我相信佢哋都会。有專業的同事會審批的。 嗯，咁當然係冇可能話逐本逐本書去傾啊，係嘛？ 係啊， 咁會唔會因為有投訴就會就會小心啲處理，因為點樣咧？究竟依家嘅情況？ 其實我估，如果有時講緊藏書咧，就算唔同嘅圖書館啊，啲小型嘅圖書館，或者我自己學校嘅圖書館咧，其實都會有好多即係未必好清晰。點樣去考慮下架？我都見過好多啲即係私營嘅圖書館，都有個問題，就係都唔知即係邊啲係一個標準。咁可能就係話報導多啲或者提過啊，咁就可能會考慮會落咯。 嗯。行政長官李家超就回應傳媒嘅查詢嘅時候，佢就有個講法，就話公共圖書館咧需要確保館藏咧散播嘅信息唔會有違香港利益，咁而市民咧亦都可以喺書店購買下架嘅書。咁你對於佢呢個回應，你點睇咧？ 我個人講，個人嚟講，我都同意嘅，即係我都覺得應該係要有啲健康啊，或者值得推廣嘅書咧，其實應該都有責任，即係每一個圖書館都應該要做呢樣嘢嘅。 你認為康文署會唔會，亦都可唔可能向佢哋嘅諮詢委員會交代一下剔除書籍嘅準則同流程咧？唔係話向一般公眾，係向佢有個委員會噶嘛，諮詢委員會噶嘛？你覺得佢會唔會亦都可唔可能去交代呢剔除書籍嘅準則同流程咧？你覺得？ 我覺得如果講佢哋啲諮詢委員會咧，其實就都係諮詢為主啦，其實就唔係交代嘅。咁我諗最緊要咧就係話都可能要知道，或者好多人去負責嘅時候咧，都要諗下邊啲係合適，邊啲唔合適。就反而而家講越多咧，仲好似覺得都係穩陣，就唔好擺。即係有時我覺得呢啲位仲可能變得唔係好清楚啫。 你意思言下之意，会唔会话大家越紧张就话你条界线喺边啊？你条界线喺边啊？越问得多就越嚟越收缩添，即系收窄嗰个自由度添，会唔会啊？ 每个人啊，就算啲其他唔同嘅图书馆都会担心，即系觉得都唔知道应该边啲做，甚至乎而家我知道有啲书商咧都会系提到某啲，因为真系要审核嗰啲作者先至俾你出书嘅。 嗯。 其實我舉個例咧，就譬如話違反國安法、違反依個基本法，或者頭先講你違反平機會嘅法律，咁呢啲就唔應該放喺公共圖書館，這個就好清楚，因為個法律嘅要求啊嘛，係咪？咁但係有好多咧，就可能係不道德嘅，咁亦都我相信雖然都話有時都有時有啲困難，但係都比較容易處理嘅。但係可能有啲就唔係屬於政治。即係或者犯法，或者係明顯地不道德，但可能有爭議性嘅一啲，即係我哋唔可能係個作者本身嘅人有爭議性，或者佢本身嗰個題材有啲爭議性嘅。咁依家會唔會嘅出現依種嘅投訴，或者頭先講嘅利益嘅考慮咧？正如你頭先講咧，就會出現咗咧，就有殺。有殺錯就冇放過，即係會越嚟越嚴，而從一個安全嘅角度咧，就落咗假線，即係會唔會出現呢種情況咧？ 都會㗎，因為而家可能即係好多自己爭議都係喺煽動啊，或者仇恨啊，咁喺呢位其實就好多主觀嘅感覺，咁每個人就即係我哋唔係權威嘅時候，就變咗啊喺邊度可以參考咧？咁當我唔知道邊度參考嘅時候，就可能穩陣啲。咁就凡係提過 边啲有广告嘅，可能我哋都系即系唔做就会好啲咯，唔摆会好啲咯。 不以电影为例咧，譬如话我哋都分级啦，咁然后就再即系将个电影分级之后展示出嚟。其实将来公共图书馆对于呢啲即系我哋叫做有争议性，但又唔一定系政治嘅。但系如果政治嗰啲或者净系犯法嗰啲，根本就唔应该摆呢个，就好明显啦。但系如果你将佢会唔会有个分级嘅考虑去处理依家，即系因为呢、這个即系我谂书都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考虑嘅，系咪？会唔会做要用呢个方法去做咧？ 我要听你呢个讲法就复杂嘅。 仲複雜， 係特別係如果講譬如敏感度又有分級啊，或者係一啲鼓勵度，譬如邊個係鼓勵咧，即係邊啲係合適咩人閱讀咧？呢、這個位置就好複雜，我驚都好難。 如果要簡單化，就係變咗就係總之從嚴啦，係咪咁啊？如果用簡單化嘅方法， 嗱呢、這個我就覺得度度有唔同嘅做法，但係就如果譬如話有啲係政府嘅做法，咁我諗佢哋都會有啲。我相信總是有他們的原則在這裡的，咁如果他原則能夠講得到哪些是屬於哪些 會犯了的，咁我覺得就變得其他人要參考的時候就會清楚一點，知道為什麼。 嗯，好，多謝你，跟住我們請來另一位嘉賓，是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主席鄧飛議員。鄧飛你好啊。 鄧飛， 你好，你好。 你又教育界人士，亦都係議員、政治人物啦。你覺得公共圖書館嘅依個下架嘅例子，會唔會成為咗學校作為個圖書管理嘅工作者嘅一個準則？公共圖書館都下啦，咁我嗰間學校都一定下架啦，會唔會咁咧？你又覺得？ 其中一個參考嘅準則啦，不過咧，其實早喺公共圖書館下架，即係對呢啲涉嫌違法國家安全法啦，或者相關嘅圖書去做下架之前咧，其實咧一直以嚟咧，教育局對於學校中小學嘅圖書館咧個選擇圖書咧，一直都有指引嘅，唔係話而家先至突然間出現，或者有都冇，一直都有呢個指引嘅。咁所以話咧，就即係其實咧，即使冇咗呢個公共圖書館呢個下架嘅決定都好啦。學校喺幫學生選擇圖書嗰方面咧，其實都有相關嘅指引，亦都有一啲嘅教育嘅參考嘅。咁一啲政治性好強嘅，或者係喺未有國家安全法之前啦嚇，引起一啲巨大爭議嘅，亦都同個學生嘅身心發展年齡不相符嘅書咧，其實學校咧一般都唔會選購嘅啊，因為你冇意思㗎，你選購啲書根本已經遠遠超乎咗學生嗰個身心發展階段能夠理解得到嘅，亦都唔同我哋嘅中小學教育係配對得到嘅，因為學校嘅圖書館咧係最主要係服務於教育噶嘛，服務於一個廣泛閱讀計劃，好多時佢每一類嘅書咧都同一個學科都可以對應得到嘅。咁如果你係充滿住政治性，而且係充滿住爭議性嘅圖書咧，咁你對應啲咩學科咧？乜嘢廣泛閱讀咧？其實對唔上噶嘛。咁所以咧，其實過往嚟講咧，學校喺選擇圖書嘅時候咧，都有呢啲指引。喺選擇圖書嘅時候，亦都唔會揀一啲咁有爭議性或者政治嘅味道係咁重口味嘅書咧。 重口味嘅係嗱，而家你嘅通識科就嚟冇咗啦，改名另一個科啦。喺通識科嗰個年代咧，好多學校就我自己所知啦，時事議題成為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課題啊。咁啊，時事議題啲牽涉好多政治啊，嘅角度嘅分析啊。咁啊，市面上流傳嗰啲或者熱門嗰啲報刊，自必然都要俾學生睇嘅。嗰陣時會唔會仲？嗰陣時會唔會係容易咗，定係冇去揾俾邊份報紙或者邊本書入學校係容易過而家定點？你覺得又？ 應該咁講，報紙係首選嘅，包括網上嘅報紙，書籍反而其次，因為咧好實事求是咁講，通識科係一個應考學科 ，DSE 考試學科嚟噶嘛。嚇啊，咁即係所以即係最緊要係快靚正咯，即係好快咁樣去揾到一啲教學同埋應試嘅材料，呢個係最緊要。咁所以報紙係最有用嘅。咁啊書籍咧就太耐啦，即係你睇曬成本書先至可以答到一條題目咧，咁呢個效率實在太低啦。咁所以過往嚟講咧，即係不同嘅報紙，左中右嘅報紙都會有嘅，喺學校裏邊通常都有，啊喺圖書館都有嘅，咁而家都會有嘅，咁我又覺得個問題就唔係太大嘅，一般嚟講就係抽走咗嗰啲馬經啊，或者啲所謂嘅風月版嘅，咁所以即係學校咁而家都係咁運作嘅，就問題不大嘅。 嗯。 譬如依家譬如有啲依家最近都提出譬如 Animal Farm 呢類咁嘅書，係咪就應該就係唔適合放喺即係學校嘅圖書館咧？ 好難話你具體有邊本書。其實咧，我就反而覺得咧個機制係好緊要嘅。嗱，學校嘅機制咧有圖書館主任啦，係咪？亦都有通常嚟講，亦都會有一個嘅廣泛認同嘅主任，通常唔係中文科主任，就係英文科主任噶啦，或者一個 committee 去負責嘅咁。咁而我所講嘅機制係指公共圖書館，其實可唔可以參考人審處嘅做法？ 係， 即係有一套機制嚟去判斷到底邊啲書係唔適合用喺公帑資助同埋管理嘅公共圖書館裏邊去上架嘅。啊，你如果你真係要睇，你咪好似特首話齋，你咪去私人嘅書店裏邊買咯，係咪咁？咁啊，即係應該有一套咁嘅機制嚟判定邊類書打邊類書。 好，對於呢個任參考呢個任審處嘅做法就通唔通咧？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在扣除平均递增薪额后，今年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2.87%， 中层 4.65%， 低层 4.5%。 当局说会全面考虑香港经济状况、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强调每年薪酬调整是独立处理，不存在追加因素。本身是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的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说，疫情三年期间公务员有两年动薪，去年就以低水平调整薪酬，但期内累积通胀超过5%，华员会将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后提出合理的薪酬诉求。警方瓦解一个以香港为根据地家庭式经营的网上情缘诈骗集团，拘捕十男五女，年龄介乎22至70岁，当中包括43岁的男主脑以及他的妈妈、哥哥和伴侣，受害人共有155人，涉及骗款2100多万。警方說這個詐騙集團主要目標是本地男性，騙徒用交友程式追求受害人並建立網絡戀人關係，再以不同借口令他們泥足深陷，無法自拔，不斷向騙徒支付金錢，甚至向財務公司借錢。這類騙案亦會令受害人情感和情緒大受創傷，甚至影響家人。最新公布的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结果显示，香港学生的表现在43个参与国家或地区中排第二。至于香港家长的阅读兴趣，全球排名尾二。负责有关研究的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林伟业指出，不存在赢在起跑线，建议家长做好身教，推动阅读家庭。研究亦发现小四女生阅读表现比男生优秀，而资讯类较文艺类阅读表现好。学院另一名副教授谢石金分析，资讯类阅读表现较好，他认为同生活有关，举例搭港铁到茶餐厅用餐时，路牌和餐牌的标示涉及不少文字，如果不识有关用字将难以生活，相信因此令学童资讯类阅读表现提升。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就他被裁定贪污和以权谋私罪成被判监禁的上诉失败，但巴黎上诉法院批准他佩戴电子监测儀器在屋企服刑，並禁止他擔任公職3年。68歲的薩爾科齊離開法院時沒有發表評論，代表律師就強調薩爾科齊是無辜，將會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沙爾科齊2007年至2012年擔任法國總統，前年3月被裁定貪污和以權謀私罪成，判監3年，其中2年判刑，成為繼希拉克後法國歷來第二位被判有罪的總統，亦是首位要服刑的總統。沙爾科齊一直否認指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日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荃锦公路嗰边嘅交通。荃锦公路近川龙段，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暂时嗰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川龙嗰段嘅荃锦公路因为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啦。而屯门嘅建发街部分路段，仲系因为受到化学品泄漏事故影响嘅。建荣里至到建荣街那段的建发街需要封闭，而建荣里来往方向都有封路措施，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畅顺，跑马地线是多车，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回复畅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果和尖沙咀线之前就很塞车，现在龙尾短了，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分别回复畅顺。順帶提下大家咧，就係城門隧道一帶咧，喺今個星期六，即係20號晚上嘅11:30開始咧，會分階段實施臨時嘅交通措施嘅。21號即係星期日凌晨嘅4:30至到5點咧，係會全線封閉，以便進行更新工程。咁啊，工程期間咧，受影響嘅三條通宵巴士線啦，同埋一條嘅專線小巴線咧，係會改經大圍隧道、沙田嶺隧道同埋尖山隧道。如果到時各位咧要使用呢個城門隧道又要搭的士嘅話咧，就請用呢一個市區的士啦。路面嘅情況，而家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嶺方向咧就仲係繁忙一啲，不過就冇乜龍尾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門市廣場仲係繁忙少少。安全車速報告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启德隧道啦，同埋九龙湾嘅启福道咧，凌晨时间有工程嘅，凌晨1點去到清晨嘅6點，启德隧道观塘方向嘅管道，同埋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至到启德隧道入口嘅快线会有封路措施。今晚如果凌晨会揸车经过启德隧道同埋启福道，一定要睇清楚临时路牌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5月1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而家比赛进入大直澳啦，即刻考虑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哪个主办？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 正确，咁决赛日期呢？ 决赛及颁奖礼今个礼拜六5月20日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K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立法，剛才在新聞報告之前呢，我們和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在談關於公共圖書館將一些書下架的問題。我們現在繼續和鄧飛談。鄧飛，喂，鄧飛啊，可能是未未接通 嘅。喺度 ,ok。嗱，剛才你提及嘅呢，就係公共圖書館嗰啲書下架唔下架嘅問題嘅時候呢，你就話可以考慮參考下呢個人審處嗰個做法。咁其實想聽清楚你所指嘅係乜嘢呢，參考人審處嘅做法。根據人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呢，人審處係有權評定物品嘅類別，為社會詮釋人涉及不雅的含义，包括任何暴力、腐化或引起厌恶情绪的物品都被视为不雅。根据法例要求，人审处在裁定和评定这个物品的类别的时候，需要考虑以下的各项事宜，包括一般合理的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礼仪和言行的标准；二、物品或者是事物整体上产生的显著效果；三、已发布或者相当可能发布物品的对象是什么人，属于哪一类别或者年龄的组别。跟住就是，如果属于公开展示的事物，就需要考虑展示地点和相当可能观看这些事物的人属于哪一类或者年龄组别，以及这些物品或者事物是不是有真正的目的，同埋用作掩饰佢不可接受的内容。咁嗱，一连串嗰啲嘅准则或者考虑咧，起码俾我嘅感觉就系侧重喺个道德嘅领域，系咪淫亵啊嘛？因为吓，咁而家嘅公共图书馆，而家大家关心嘅就系牵涉嘅领域，可能系政治领域，可能唔系直接对应嘅。咁你头先所讲嘅话，参考人审处嗰个做法，其实意思系为所知为何咧？ 政治都系道德嘅一个好重要嘅范畴。 咁啊系， 系咪即系我所强调咧，就系一个机制，唔系仅仅系一个嘅抽象嘅标准。 系 啊，人审处嘅最有价值嘅就一个机制，佢有一个人审委员会，由司法机构委任嘅人审员，从一个嘅公俗良序嘅角度去判断，即系到底啲出版物。佢即係同整個社會接受嘅道德價值標準都冇，即係有冇係有個衝突嘅？如果有衝突嘅時候咧，點樣處理咁？咁啊，重要係個機制。咁所以咧，我真係覺得就係話，既然公共圖書館佢用公帑資助去營運嘅一個嘅即係機構啦，咁所以咧喺度咧，佢亦都要保障佢所上架嘅書籍係要違，即係唔能夠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同埋國家安全法同埋啲所有相關法例啦咁。咁所以咧喺判斷嘅時候咧，應該亦都有個機制會好啲，咁就會令到大家會更加明確。即其實可唔可以都有啲類似嘅咁嘅委員會或者審裁員都係可以去做一個嘅下架與否或者上架與否嘅一個判斷咧？咁如果唔係嘅話，你而家全部壓曬落去圖書館，壓曬落去康文署去管理圖書館嘅人裏邊咧，第一做唔切係咪？喺唔知邊一個嘅媒體訪問嘅時候咧？我都聽過話，其實咧，即係圖書館嘅管理人員、康文署負責圖書館人咧，都實在做唔切，因為圖書以百萬嘅計數噶嘛，實在真係做唔切。第二樣嘢嘅話咧，就如果純粹係壓曬到圖書館嘅技術官僚去處理呢個問題咧，可能都未必一定完全係可以符合到法例嘅需要，或者係未必完全係可以滿足得到社會嘅需要嘅。咁係咪都要有翻一個類似嘅咁嘅 T 去做一個嘅審定，咁就可能會做得更加好。咁而且審定出嚟嘅標準咧，亦都為將來嘅出版人啊、著作嘅作家啊，或者係上架與否咧，亦都提供一個案例嘅累積啊嘛。咁我覺得咁樣嘅話，成個制度會變得更加順暢、更加制度化啲咯。 你意思唔係話由人審去做呢啲嘢，而係參考佢個機制，係咪？ 模仿佢個機制。 其實機制關鍵有兩個問題嘅啫，一個就是個標準或者個原則，第二個問題就係組成呢個機制嘅人選啦。 咁你覺得應該點樣做法會好啲咧？ 嗱，我舉個簡單例子啦。因為而家人審處嘅嗰啲人審員啦，即係個評，基本上係司法機構委任法官嘅委任嘅。 係。 咁而家係牽涉到同國家安全相關嘅時候，咁可唔可以由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即係特區政府呢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嚟負責去委任一啲相關嘅評審人員咧？咁咪解決咗個人選嘅問題咯。 啊，道德問題咧？ 系啦，咁然後嘅話咧，就個標準問題嘅時候咧，參考法例，你點樣 interpret 個法例啦？係咪？咁所以個嗰啲評審人員裏邊，可能都要有一啲相關嘅國家安全法嘅法律專家喺裏邊啦，係咪？咁亦都參考翻法庭一啲相關嘅判例啦，同埋咧國家嘅一啲相關嘅法例啊，或者政策或者釋法都可以參考其中咯。咁即係其實個標準咧，係我哋好難話一開頭就將所有嘅標準巨細無遺咁定出嚟嘅，其實一個標準係一個實踐嘅過程嚟啊嘛。喺實踐過程中總結出嚟嘅案例，總結出嚟嘅一個實踐嘅準則咧，其實就會累積成相關嘅標準嘅。 唔係，我頭先想問嘅問題，除咗係國安法或者基本法依紮或者問題咧，即係依家公共圖書館嗰個標準咧，亦都牽涉可能道德啊其他方面，應唔應該都包含依類嘅標準同埋係依類嘅人士咧？如果係咁，係邊個又點樣委任出嚟咧？呢批人， 你就算係公共圖書嘅道德嘅標準，其實而家人審處都有做嘅噃。即係你冇可能有一本係完全係三級嘅書籍擺咗喺公共圖書館裏邊，可以隨便攞嚟去借閱啊，或者翻閱，唔存在一種咁嘅情況喎。即係反而，如果你係處理同人涉及不雅咧，呢、這個機制咧，其實即使係同公共圖書館都好啦，都已經涵蓋咗啦。我哋而家反而比較多係處理嘅咧，就話屬於即係國家安全法啦，或者係政治倫理嗰方面嘅書籍咯。而家係。 啊，或者我哋又翻去嗰个教学嘅现场啊，人上边嘅常用嘅一个讲法，因为你系教育工作者咧，喺学校图书馆里边就由图书馆主任把关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一般而言，嗰个学校图书馆里边嘅馆藏嘅安排嗰个操作系点咧？冇理由图书馆主任一个人去定噶，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学校嘅主要做法？ 嗱，图书馆主任咧就佢本身都系相当于个老师嘅职位嘅吓，咁所以咧佢本身都系一个专业嚟嘅， 系 吓，即系唔同话求其揾个职员佢卖嘅，本身有个专门嘅职系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话咧，教育局亦都有相关嘅培训，咁所以话咧就对图书馆主任嘅教育局嘅培训。或者如果又係喺大學嘅師資培訓機構提供相關嘅課程咧，亦都要 update 咯，係咪？即係將一啲國家安全嗰方面嘅準則，亦都引入到相關嘅職業培訓裏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嘅話咧，就話圖書館嘅主任佢可能係會先即係草擬咗一個書單出嚟先，咁但係最後拍板嘅或者負責個學校啊嘛，咁啊理論上都校長搞唔得啦，係咪？咁但係除咗校長之外咧，即係實際操作咧都會有一個嘅，即係通常學校嚟講咧，可能有一個主任啦。啊，可能中文科主任啊，或者英文科主任啊，或者由呢个主任牵头嘅一个广泛阅读嘅委员会嗱，去负责去最后确认到底拣啲书系拣得啱唔啱，拣得好唔好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成套嘅机制都存在嘅。咁而家就呢套机制存在之后咧，啊，都要同相关嘅，即系比如诶参考翻公共图书馆嘅个操作啊 ，practice 啊，咁点样去将国家安全或者宪法基本法嘅一啲嘅 concern 都要挤埋落去咯。 嗯，好啊，多谢你，邓飞。 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邝志立、哦。 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米高峰、哦。 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杜穗留香、哦。 喂，咪住先，咁多人一齐上嚟，问唔切噶噃。 问佢一个咪得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潘志文， 手下留情。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有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讲解结肠气室。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今日我哋节目一头一尾咧，都系同劳工议题有关吓。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讨论过取消嗰个叫做专项储蓄户口啊。而家节目差唔多完结啦，我哋又倾另一个议题咧，都系同劳工有关嘅。政府琴日就宣布咧，就扩大人才清单，涵盖嘅专业工种咧，由原来嘅13项咧，增加到51项，涉及9个行业。而且即时应用在优才人才计划、一般就业政策同埋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嘅。咁扩大咗嗰个嘅名单之后呢，而家嗰个雇主呢引入清单嘅人才呢，就无需再证明本地招聘有困难啦。其中新增医疗服务呢，同埋呢个发展同建造两个大嘅行业领域呢，首次包括咗医护、牙医同埋建筑专才添。当局就话呢，扩大清单旨在系为申请者呢同企业提供一个入境嘅便利啫，唔会影响不同专业嘅注册安排嘅咁样。尤其是即系医护界嗰度呢，好关心嘅。就系嗰个嘅引入佢哋嘅专业嘅资格嘅考虑系重要一环嚟㗎嘛，因为。 我想那个扩大个清单基本上系比较集中喺即系政府叫做扩大人才清單啦，咁另外呢啲都係一啲專業嘅職業嚟嘅，咁我相信僱主一般就會歡迎噶啦。不過我可以可能聽下佢哋嘅意見咧，就係、我都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就係、事先咧呢、這個清單有冇問過啲僱主嘅會咧，即係咁樣。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啲人才最後嚟唔嚟咧，就唔係淨係你擴大嗰張清單啲人就會嚟嘅。咁政府喺個配套方面，有冇做得好啲咧？咁呢個又會啲會唔會向方佢哋提翻意見咧？咁，不過我依家請下啲嘉賓出嚟講下，好嘛？ 好啊！而家請嚟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長史立德先生，史先生你好。 系你好， 司会长，我就想问咧，就第一，事先政府有冇问过你嗰个清单？第二个问题就系，你哋有冇向佢提意见？就系人才唔会自动嚟噶嘛，净系扩大唔得噶嘛？咁嗰啲配套有冇做好啲咧？咁你哋有冇俾意见佢啊？ 之前咧有咨询过我哋业界嘅，咁我哋俾一个意见嘅，其实都咁佢呢一个刚才你所讲嘅呢一个今次呢个清单嚟讲，其实都系我哋觉得佢系都几全面噶啦，而且有包括埋医疗啊、发展啊、建造啊、创意产业啊等等呢啲，又有文化艺术啦、金融啊，咁讲即系呢个都系几全面下嘅。咁我哋厂商会咧都认为呢份人才嘅清单咧，是有助呢个舒缓我哋香港而家个人才短缺嘅问题，尤其是喺话呢个医疗啦，同埋建造业啦呢两大嘅呢个就系正系呢个两大嘅问题，正系面临咗人才嘅短缺流失呢个问题嘅。咁 但系好似出面世界依家有个研究咧，就系啲人才嚟唔嚟，就睇下香港系咪宜居，同埋佢哋。即可能譬如佢啲細路仔讀書啊，居住嘅問題啊，咁呢方面個配套，你哋有冇又提翻意見俾政府喺呢方面點樣積極配合呢個人擴大人才清單呢？ 政府我相信咧，政府都有考慮到呢個居住嘅空間嘅問題嘅。咁香港唯一一個作為一個亞洲嘅國際都會咧，都係吸引到好多人才嚟到香港嘅。咁如果因為居住的問題不嚟嘅咧，咁我諗而家政府都諗係要積極去找尋一些出路的配套，令到嚟到嗰啲人才都有多有居住的地方啦，起碼有個優先的地方啦。咁我諗呢一個個問題，我諗一定咧，你話能夠解決得到嘅。咁事實上，我哋而家嗰個人才係非常之缺乏噶嘛。咁我哋唔能夠話因為淨係居住問題唔引進一啲勞動力，或者甚至乎一啲唔係話咁高技術嘅人才。因為我哋工業界亦都好需要一啲專業，或者係啲譬如係工程師啊等等呢啲，我哋都唔夠嗰個人才噶嘛。咁我哋都係喺呢一個 家講緊個香港係一個創科中心啦，咁佢又即係而家我哋都好需要一啲智能製造或者工業同埋等等呢啲嚟到令到我哋改動或者推進我哋先進製造業呢、這個令到我哋嘅點樣去同人哋其他嘅國家嚟到競爭咧？咁我哋都實在係有咁嘅必要，亦都係推動我哋嘅傳統嘅產業嚟到升級轉型，在係真應嗰個人才嘅輸入嚟到輸入嘅，而且佢呢次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往咁樣，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佢如果你需要嗰個人才咧，唔係我好似過往咁樣申請證明到你依度係請唔到人先至俾你去申請，更加可能要審批會好耐，甚至乎可能係批唔到。咁今次佢呢個改進咧，亦都係有比較長個時間係快脆咗啦，可能有只係需要兩個月到你可以批到。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有助幫助我哋嘅解決嗰個人才荒嘅。 以往就要去雇主首先证实咧，喺本地请唔到人，先至可以有得揽咁样。呢个关卡系难噶，系嘛？ 非常之难嘅，即系你要证明到你呢个业界，你真系喺本地请人请唔到啦，然之后俾你申请，但系你嘅申请都未必批准你嘅，仲要等咗一段嘅时间，咁所以就俾个业界可能亦都窒碍到我哋嘅一啲竞争啊，或者系我哋嘅进度啊，我哋嘅发展啊，咁呢一个方面咧，亦都系令到业界好多系比较沮丧嘅吓。 具体啲讲啊，以往就系要证实咧本地请唔到人，咁你咪就可能要卖报纸，要出呢个招聘广告，冇人嚟应征，咁先至叫做请唔到人。有人嚟应征，即使都唔啱用嘅，你请唔请佢，都不能算系叫做本地请唔到人，会唔会系咁啊？ 都会系啊，即系有好多经过好多唔同嘅渠道啊。剛才你所講嘅賣報紙啊，或者係有啲人才嘅市場等等，都就招聘唔到啊，先至係可以俾你考慮，俾你去申請嘅。 而家擴大人才嘅清單咧，就有九個叫做行業領域啦，包括係商業支援啊、創意產業、藝術文化、表演藝術啦、發展同建造啦、環境技術服務啦、金融服務啦、醫療服務啦、創新科技啦、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以及呢個海事服務九。个专业范畴嘅行业嘅范畴嘅，对你哋厂商会嚟讲，边一个范畴最帮到手？ 最帮到手咧，我哋就系因为我哋生产型嘅啦，咁我哋喺呢一个或者系有啲设计嘅方面啊，或者系一啲而家讲紧呢啲科技化嗰啲嘢啦。咁因为我哋创意产业呢方面嘅人才咧比较缺乏一啲嘅，而家目前嚟讲，咁我哋系好需要一啲咁样嘅呢一方面嘅人才流入我哋香港呢方面噶。咁至于佢今次你个其他，就头先你讲嗰个九个行业嘅量。我睇嚟咧就係、是、醫療嗰方面咧，我哋覺得都係好需要咧，就埋嗰個製造業呢、這個建造業啦。咁建造業咧都而家實在係都唔夠人嘅，咁可能亦都會導致到我哋啲建築啊、樓宇啊等等嗰啲嘅工程會阻慢咗，而都間接會令到有啲上樓都可能會阻慢咗個時間。因為你睇下大家而家嗰個輪候上樓嗰啲人都話點解咁耐咧？係咪啲工程係延遲咗啊、延滯外咗咧？令到佢哋上樓係慢咗咧咁樣嚇。 剛才我哋都提過話，吸引人才要有個配套啊。除咗入境即係方便啲之外，呢個就固然係啦。但係配套嘅措施包括居住空間啊、啲細路仔讀書啊、生活環境啊咁樣。咁、剛才都提過啦，居住空間係一個第一個難題啦。咁實情有人力資源顧問機構亦都做過調查啦，就本港舊年喺東亞外派僱員移居城市排行榜當中咧跌到第92位嘅。咁落后个亚洲其他嘅主要城市，呢方面唔系话改善得到，你有咩好啲嘅建议冇？ 呢、這个咧，我睇要嚟咧就系、是、有咗建有点样建议咧？我觉得系睇下政府有咩优惠嘅措施咧，可以满足到嚟港工作嘅一啲营商嘅家庭嘅子女嘅学习嘅需求，或者就嘅正话讲嘅居住环境啊等等咧。咁我睇嚟，而家我哋香港嘅有好多啲国际学校啊，佢教育嘅水平都唔错嘅，都达到顶尖嘅世界嘅水平嘅。 咁亦都我喺呢方面咧，亦都香港亦都有啲國際級嘅啲名校嚟吸引唔少海外嘅人士嚟到香港就讀啊，提升佢哋嘅一個子女嘅就學嘅環境嚟吸引佢哋嚟個香港發展。呢方面亦都係可能係成為一個搶人才一個競爭嘅能力。咁啊，事實上香港嘅居住環境比較成本係高昂嘅，咁亦都係可能係一個香港嘅痛點嘅弱點嚟嘅。咁但係我哋都留意到政府喺方面都要加強嘅一個支援啦，譬如喺個去年嘅施政報告裏面都提到話興建更多呢個創科嘅人才啊、居住啊，剛才你所講咧，咁亦都係包括一啲研究喺科學園啊，或者附近嘅一啲建造一啲創新嘅斗室等等咧，政府會向一啲研究嘅人才庫嘅計劃咧，就聘用啲研發嘅人才同埋一啲科研機構同埋創科嘅企業，咁嚟到增加佢哋呢啲資助啊，咁啊並且亦都係啲有啲額外嘅持有博士學位嘅科研人才嚟到提供佢哋啲生活津貼啊，咁相信呢啲咁樣為呢啲科技嘅人才留翻喺香港嚟提供嗰啲服務咧，係一個誘因嚟嘅咯。 嗯，好多謝你，史立德啊。咁啊，僱主方面就歡迎啦。咁但係勞工界就始終都會擔心咧，有關嘅計劃咧就係門檻太低，人數又冇上限啊，大開中門。咁啊，嚟輸入嗰啲人咧，又唔係話真係真正嘅人才咁，有呢這樣那樣嘅擔憂嘅。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夠曬啦，多謝各位收聽嚇。接住落嚟有新闻报告嘅，拜拜， 拜拜。